曾拥有的，总难亵渎爱上和欢愉，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也无语。而今当你说你将会 长。

有时候从来不知道，你为我付出了有多少。从想长大独自去外面闯闯世界，却想不到有家有你多好。站台上只剩下拥抱，扯开了遗憾着泪微笑，对我挥手，孤单的依然守在那里。突然明白，我才是你心里的依靠。你对我的好，现在我都知道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了。这些年东奔西走，给你 从前，你的手。 着我的肩，呢喃着 知道什么叫